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我哋今日讲题咧就系资本嘅冲动，系现代文明嘅秘密。不过咧，大家都知道我个风格嚟讲，好多时讲嘢咧就要细说从头。咁今次从头咧就讲到人类嘅起源啦。咁但系人类起源头先讲到咧就系400万年前左右咧，人类已经开始懂得直立行走。咁样咧就好可能咧就话喺非洲嘅大草原啊，因为可能咧个气候变化咧，佢就开始要由一个树林走去另一个树林，就要通過中間嘅嗰啲草原。咁但係呢非洲大草原啲草係好高嘅，咁樣呢所以呢佢呢就要趌起身呢就睇下有冇猛獸。咁呢個其中一個假設嚟啫，你冇得證實㗎啦，係咪，只不過想當然咁解啫。咁呢個其中一個，咁另外一個嚟講呢亦都係因為非洲嗰度好熱啦，係咪，咁佢呢就希望能夠係減少個日照同埋散熱。咁你四個爬爬呢就曬得多啲，散熱冇咁好啊，趌起身嚟講呢散熱就好啲。咁當然另一個呢就話你趌咗起身嘅時期呢你就可以釋放雙手，咁個雙手呢就可以用嚟裝嘢啦，係咪，即係起碼你抱住個 BB 都易啲啦，或者呢就攞住啲水果啊，或者咩呀，攞住啲石頭咩都好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嘅原因呢就導致呢我哋係兩足行走啦，因為我哋叫直立行走，叫 bipedalism。咁但然之後嘅時期呢我哋先至呢可能係因為釋放咗雙手，將雙手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呢，反而呢就咁樣嚟刺激我哋嘅大腦發展喎。咁我大腦發展嘅時期呢，於是呢就我哋後嚟就真係懂得做工具啦。咁最先梗係用呢個石頭做啦，係咪，咁有啲用樹枝啦，係咪，咁就石器工具。咁大概200多萬年前呢我哋已經係大量製造石器工具啦。咁嗰種嘅古人類呢我哋叫能人 Homo habilis， 係咪。咁但係呢根據考古學家即係古人類學家嘅發現呢，當其時呢相信人類呢佢嗰個嘅生活嘅模式呢其實大部分呢都係同猩猩一樣呢係靠呢個係採集，就係食生果。或者呢係掘即係嗰啲地下嘅，無論係番薯啊或者咩啦，即係嗰啲各種嘅我哋叫 tubers 啦，英文唔好意思啦，我因為睇番薯睇得多呢，好多時我講我好多時要譯返到中文好辛苦啊，即係嗰啲係各種嘅根部啊，或者係叫做嗰個莖部啦，政治讀亨部啊咁樣。咁但佢喺即係嚟去食啦，亦都有好多咁嘅果子啊咁樣啦，亦都有好多呢就嗰啲果仁啊咁樣，咁就係佢哋嘅主糧。咁但係呢可能佢已經呢好早呢就已經係一種雜食啦，咁雜食呢可能就係食啲昆蟲， 即係佢未食嗰啲， 或者甚至係一啲小動物。確實係㗎，以前啲人都以為今日嘅猩猩係素食㗎嘛。咁當然呢其實大猩猩呢主要都係素食㗎，真係Gorilla 主要都係素食。但係 Chimpanzee 呢以前啲人以為佢係素食㗎。但而家我哋呢幾十年嘅研究已經即係大大咁顯示到佢唔係啦。Chimpanzee 呢唔淨止係食昆蟲食小動物啊， Chimpanzee 仲會食其他馬騮添，佢好多人驚㗎。有冇睇過啲紀錄片啊，佢直情去獵殺嗰啲馬騮嚟食㗎，嗰啲 monkey 㗎，佢就 ape 喎，佢就猿喎，記住猿同猴係兩回事啊，我講過㗎啦，猿就冇尾㗎，猴就有尾㗎，係咪，即係喺生物分類上呢其實都幾疏下㗎，即係所謂幾當然好親密啦，但係即係但係同黑猩猩、大猩猩同人類嘅關係當然就好疏啦。咁樣呢相信人類呢即係黑猩猩同而家嚟講同人類係最接近㗎啦，係咪，咁我哋真係睇返而家黑猩猩啦，好可能就等於睇返我哋嘅遠古嘅祖先咁樣。好啦，咁但係呢而家去問問題啦，即係入題啦，入返我哋今日個主題啦。嗱，個主題就係話呢喺當其時嚟講呢就冇所謂一個生產呢個問題嘅。即係今天嚟講經濟學首要嘅一個課題當然就係生產啦。咁當然另一個就係消費啦，即係生產就係一個同消費就係一個銅板嘅兩面啦，係咪，即係生產就為咗滿足消費㗎嘛，係咪。咁當然後嚟發展到呢就係有一個叫交換添啦，交換呢個就咪叫市場囉，係咪。好啦，但我哋而家呢已經走喺故事嘅前頭。咁我哋呢就返去就係話喺當其時呢其實係所謂嘅生產，譬如你搣個生果落嚟咁你都可以當係生產嘅，非常之廣義嚟講㗎嘛，你搣嗰個動作你都係要使力嘅，係咪，或者爬上樹都要使力，咁都係一種 production， 係咪，你掘嗰個番薯出嚟呀嗰個都係一個 production 嚟嘅，係咪。咁但係呢好明顯當時嗰個所謂經濟呢就係即時生產就即時消費啦，即係即刻食咗佢啦。咁當然佢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呢我積福國積谷防饑啊，雖然嗰陣時唔係種田啦，但係即係我哋用呢個比喻啫。咁就係有時會可能搵唔到嘅時期會唔會我有時儲住啲 到下揾唔到嘅時期都有得食咧。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動物都識做啦，松鼠都識做啦，係嘛？即係要過冬咁樣。咁好啦，咁佢又有一個叫做嚇搜集咗出嚟，然後咧係即係一個收埋佢嚇，咁就遲啲先食。咁就已經有呢個咁嘅意識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哋反而而家有興趣嘅咧，就係話其實每一個人。即係每個個體呢都係咁做，但係其實一個家庭嚟講呢就是一個協作 單元嚟嘅，所以相信呢其實而家星星都有嘅，係咪就話可能星星嚟講呢喺呢個協作度嚟講呢，即係人類嘅遠古祖先呢都已經係好早就出現啦。咁好早出現嘅時期呢就有所謂分享呢個問題啦，咁好明顯一定有分享啦，其實動物都有啦，主要就係父母同子女嘅分享啦，係咪佢搵到食返嚟，咁梗係要俾啲仔女呢，仔女未識搵食㗎嘛。咁但係呢你動物界嚟講呢，有啲都可以話、可能呢即係我哋搵得返嚟嘅時期呢，可能係成個家庭分享咁樣，咁呢個係最先嘅，即係喺經濟上你可以話個分配呢、一個生產咗原來分配咁樣。好啦，咁但係呢我哋都從經濟一跳呢，暫時我哋跳到去呢個叫政治嘅問題啦、政治喎、幾百萬年前嘅政治喎，咁點樣政治呢？其實意思就係話我哋都知道今日呢所有呢啲星星呢、我哋即係叫高等嘅靈長目嘅生物呢，其實佢哋都係群居嘅生物嚟嘅，係咪咁呢個最重要啦、即係如果佢係完全係獨居嘅生物、好似鯊魚咁樣，係咪即係鯊魚雖然都成群結隊啦，但係好多時都係一個啦，或者老虎基本上都係獨居為主啦，係咪唔係群居呀，咁就冇所謂政治嘅問題呀，即係或者係政治問題呀，即係好次要。咁但係作為一個群居嘅生物嚟講呢，咁就一定係有一個政治嘅，政治就係話就係有一個群落或者同另一個群落、即係一個 community 啦、咁但係呢如果對於生物嚟講嘅時候，我哋叫做一個 troop 啊，一個 troop， 一個 troop 同一個 troop 之間呢，其實好多時都可能會係為咗 資源 爭奪資源，係咪呀，就有所衝突嘅，有紛爭嘅。咁有紛爭嘅時期呢，如果呢個群落呢係完全係一盤散沙嘅群落啊，咁就係孫中山批評我哋中國人就係咁啦，即係最慘就係呢樣嘢啦。咁樣呢就如果佢又成日係一盤散沙嘅話呢，如果大家都盤散沙就冇問題啦，喺進化上嚟講咁就散沙鬥散沙囉，係咪即係原來佢哋因地成便走埋一齊嘅啫，咁完全咩冇拉冇楞嘅咁樣，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其中一個群落佢開始有一個強有力嘅領導，即係有一個強者出咗嚟啦，通常就係一個雄性嘅，有返咁上一年紀嘅，當然唔會好老啦，但係就好大隻嘅，好勇猛嘅、或者好有經驗啦，咁佢好自然呢就會作為呢一個群落，一個生物群落嘅領導嘅時期呢，咁佢對於另外嗰個一盤散沙群落呢就有絕對嘅優勢喇，因為大家一困起上嚟嘅時期呢，嗰一盤散沙實唔夠嘅鬥啦，係咪，因為人哋有組織，係咪有服從嘅，咁就要佢派點樣去嚟攻擊佢咁樣，同埋唔准你走，咁你又唔夠膽走，咁係咪呀，咁嘅時佢實贏㗎。咁講真，其實呢個就係政治嘅起源啦、就係政治組織嘅起源啦，係咪，一定係有所謂領導者同埋追隨者。咁當然喺領導者追隨者入面呢，仲有啲中間呢、可能就係個領導者周圍嘅特別依賴嘅、信得過嘅個體，係咪，咁即係我哋叫群臣啦，後嚟即係帝制嘅時期，係咪，咁動物界呢就唔係好明顯，但其實都有嘅、即係有啲佢個左右手嘅所謂、right hand man 啊咁樣。咁當然而家佢嘅直系嘅家屬都特別顯赫㗎啦，尊貴㗎啦，係咪，好啦。咁呢度呢就係政治啦。咁但係個問題呢，而家我哋將呢個政治同經濟聯繫起嚟啦，聯繫起嚟就係話，咁但係喺最原始嘅時期呢，其實大家係冇聯繫嘅，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叫做一個群落、一個嘅領導者。咁但係呢其實佢都要自己搵食㗎喎，係咪，一樣要自己搵食㗎。你講真，其實譬如嗱，唔好講呢個高等靈長目啦，即係猩猩古人類啊、古猿人啊嗰啲咁啦，譬如講獅子都係啦，係咪，咁你獅子入面可能都有、其中一隻雄獅就係個領導㗎、如果大家睇個獅子王、就係所謂嗰、那個、Lion King 啦，係咪，咁雖然嗰啲戲劇化得緊要啦，但係其實都有㗎喎。咁但係諗下嗰個 Lion King 佢使唔使搵食啊？ 咁要都要㗎。 都要搵食㗎嘛 ,Lion King 自己都要搵食㗎嘛，係咪，你嗰個 Mufasa 嗰個 Simba 都一樣要自己搵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佢有政治地位，但係佢冇特殊嘅經濟嘅特權喎。咁呢個即係一個最基本嘅概念我哋有咗先啦，但呢個就係最原始嘅狀況啦。 咁當然就算係你其他唔一定係如果肉食嘅就係咁啦，譬如素食都一樣啦，你根本你一群馬入面都可能有個係領袖㗎，一群野牛都可能係有個領袖㗎，一群羚羊都可能有㗎。咁但係喂大家都係食草咋嘛，係咪？咁個經濟嘅地位係平等㗎，係咪？好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就開始慢慢變化，我哋而家探討呢個變化。嘩，如果我講嘅速度我諗要講十幾個禮拜。不過唔緊要啊，大家都有耐性嘅。我咁速度。啊，同我哋喺城市大個速度係咪已經慢咗100倍啊，係咪一百倍啊。好。 不過我覺得呢個速度好好 好。好好係咪嗱。嗰個問題就係話呢，你諗下其實嗱一個對即係而家現今而家仲有嘅一個好例子呢，雖然佢唔係猿類係猴類，不過好多時俾人誤會佢係猿類，就係咩呢，就係叫做忽忽啦。雖然人哋話正音呢其實唔讀忽忽，就叫做廢廢。有一個讀肥肥啊，真係我都唔敢肯定啊，大家查一下啦，喺互聯網咁方便，網上乜都有，你查一下呢個肥肥乜嘢啦，即係狗爪邊一個，即係佛陀個佛，即係唔愛企人邊愛狗爪邊啦，係咪咁讀肥肥肥肥啊。其實英文就叫 baboon 啦， b-a-b-o-o-n 係咪 ?baboons, baboons。baboon 呢其實佢係一個最著名呢，佢就係喺草原上面出沒嘅。咁所以係比較易見到啊，因為其實你黑猩猩大猩猩其實佢哋一個群落一個群落，但係佢住喺叢林入面啊嘛，樹林入面啊嘛，咁所以你唔係咁易睇到佢成個群落啊，係咪？但係 baboon 就唔係啦，其實佢係一個 monkey 嚟㗎喎，但係因為佢一個體型比較大啊，健碩係咪，咁你呢就睇落去呢就以為係猿，其實佢係猴啊，你以為佢係 ape， 其實 baboon 就唔係 ape,baboon 就 monkey 啊，就係叫廢廢。咁但係廢廢呢佢真係好典型呢係有一個領導。咁呢個領導呢即係啲生物學家呢研究動物行為嗰啲啦，好早呢就講個名叫 Alpha Male。啊、Alpha 就係大家知道希臘字母入面嘅第一個啦、啊、,Alpha Beta Gamma 啦，咁 Male 就係嗰隻雄性啦，就係即係佢嘅首領啦，係咪雄性嘅首領叫一哥啦，我哋叫一哥。咁呢其實好多動物呢就都有 Alpha Male 啦，但係我哋就以 Baboon 咁樣嚟去做一個最好嘅例子，因為佢喺草原上面出沒呢，咁就好易睇到呢呢、這個 Alpha Male、啊、後面呢有啲妻妾群啦、啊、妻妾群呢就叫 Harem， H-A-R-E-M 叫 Harem。咁、啊、喺人類有時都用呢個字嘅，咪即係後宮囉、啊、即係後宮佳麗三千呀、啊、咁樣，或者蘇丹王嗰啲妻妾呀、啊、咁樣，係咪嗰啲叫 Harem 啦， H-A-R-E-M。 咁動物嚟講梗係有 Harem 啦，其中最出名嗰啲你有睇動物紀錄片呀、啊、就係嗰啲海象海獅嗰啲先勁呀、啊、成個石灘上面呢嗰、那個紅獅最大隻嘅呢，全部周圍都係個老婆嚟㗎，係咪、嗯啊、即係100幾十個老婆咁樣，咁嗰啲叫 Harem 啦。咁呢個 Alpha Male 呢、啊、有佢嘅 Harem 啦、啊、有佢啲仔女啦跟住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左右手啊咁樣。好啦，咁呢個政治啦、啊、但係經濟呢我哋嗰個問題係出現啦，就係話其實佢都要自己搵食，但係我哋都即係動物學家都會睇到啦，亦、啊、都、啊、我哋相信古人類都係呢，佢有一定嘅經濟特權嘅，就係話如果去到一度見到一啲嘩好正嘅嘅生果咁先算啦，係咪？咁、嗯、你話最靚嗰啲會邊個攞先呢？ 咁梗係嗰個 Alpha Male。 係啦，冇錯啦。嗱、嗯、我哋開始由政治嘅特權呢就過渡到經濟特權喎，係咪？即係話呢最靚嗰啲生果梗係俾佢攞先啦，其他人都唔敢攞啦，你攞先你攞先咁樣，即係自動就會㗎啦，動物都會㗎，係咪、嗯、因為佢係領導一哥嚟㗎嘛，係咪？咁呢個已經開始有經濟特權啦。好啦，咁但係呢如果佢入面去打獵嘅話、啊、即係如果係捉咗啲其他動物嚟食嘅咁樣，咁頭先講過黑猩猩其實佢係會去獵殺其他動物嘅，包括呢個猴子。咁講真呢亦都呢個 Alpha Male 呢亦都有佢嘅經濟特權，就係、是、我食先，或者係我食嘩 最靚 嗰塊肉呀、啊、咁樣，係咪？咁呢一個呢我哋相信喺人類古人類、啊、即係已經呢亦都有咁樣嘅情況。雖然就我哋相信呢古人類呢最先嘅時期呢佢真係啲稍微大型嘅動物呢佢係冇本事去獵殺嘅。所以呢我哋個祖先呢而家好多嘅科學家都相信呢有一段時期，當然佢最主要嘅都係生果啦、啊、即係所有嘅果實啊，即係果仁啊咁樣啦、啊、另外仲有一些少小動物啦、啊、即係真係好少嘅、啊、可能嗰啲昆蟲啊蜥蜴啊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如果講到真正比較大型嘅動物呢，佢最先係冇本事獵殺呢，佢唯有就係咩呢，佢就係叫食腐者啊，講出嚟真係好似 都好收家。原來我哋嘅祖先就係咁樣嘅，英文叫 scavenger， 即係等於嗰啲咁樣嘅鴨鷹啊，係嘛？就係話嗰啲獅子老虎食完食剩啦。啊，或者當然其實佢食緊，佢都喺旁邊嘅做旁邊殼啦，希望能夠啄到啲嘅，係嘛？但係有時啲老虎啊或者狼啊趕走佢，咁但係當然老虎、獅子、狼食完食剩嘅時期咧，佢就梗係仲有剩噶嘛，係嘛？你啲骨未攆得咁正嘅時期咧，佢咪走埋去食咯。咁我哋叫食腐者，腐即係腐爛咁解嘅嚇，因為有時咧佢可能唔係即刻揾到嘅，嗰、那個屍體都已經開始腐爛，佢都仲要走埋去食，哇！真係好核突啊，係嘛？咁、但係相信原來我哋嘅人類萬物之靈，我哋嘅祖先咧。就好可能有一段時間頗長嘅時間呢係食腐者嚟嘅，係 scavenger 嚟嘅，即係佢個肉食嘅主要來源呢就係由呢啲咁嘅屍體、啊、人哋嗰啲猛獸獵殺之後嘅屍體。好啦，咁但係好明顯我哋頭先都講到囉，即係純粹用一個真係用一個邏輯一個常理嘅推斷啦、啊、如果你作為一個群落冇首領，你就已經俾人淘汰咗啦。咁你一定有首領嘅。咁但係呢個首領佢有一定嘅政治權力，但係政治權力咧好容易就會將佢轉化為經濟權力，就係話咁，就算我真係食嗰個腐爛咗個屍體，都係我揀先啦，嚇揀最好嗰嚿啦，冇咁爛先啦，係嘛？咁呢個咪經濟權力咯。好啦，咁但係後嚟隨住人類進化嘅時期咧，大腦發達啦，嚇、啊、咁我哋咧即係樣嘢都叻咗嘅時期咧，咁我哋確實相信咧，人類喺早期咧亦都經歷過一段頗長嘅咧，就係、是、叫做。採集狩獵嘅時代啦、啊、就叫做 hunting gathering stage。 咁以前呢一般就咁叫嘅，點解呢？因為我哋以前就梗係以為我哋以前梗係獵人嚟㗎啦，係咪？咁採集呢就係輔助㗎啫，咁樣喎。咁但近呢幾十年呢，其實學術界呢就有一個顛覆嘅，就係話我哋一般而家應該呢就叫做 gathering hunting stage， 應該係採集行頭。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而家即係科學家過去即係百幾二百年啦，特別古人類學嘅研究啦、啊、就地球上面嗰啲石果僅存嘅仲係比較處於比較原始嘅、啊、生活模式啊，嗰啲叫做原始部落啦，所謂係咪咁、啊、但係呢個呢、啊、記住我哋呢個冇個貶義嘅即係唔好，因為而家呢好多時好敏感啊，呢啲因為政治正確係咪，即係你唔好話人哋咩 primitive people 啊咁樣 primitive， 你係咪即係睇唔起人先咁樣，咁但係有時我都覺得過敏啊，大家唔需要咁樣啦咁、啊、即係我哋純粹作為一個描述啫，係咪，即係話同我哋而家我哋而家嗰啲叫現代，咁嗰啲呢就係、是、比較原始嘅咁一個形容詞啫，係咪。好啦，咁但係呢確實而家越嚟越少啦，呢個非常之可惜嘅，其實即係、啊、當然呢個係另一個議題嚟嘅，即係究竟我哋應唔應該保留呢啲原始部落呢咁樣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就係、是、話過去嗰即係百幾二百年呢，即係人類學家呢係去研究呢啲咁嘅原始部落呢，其實相信亦都呢對即係人類遠古嘅祖先嘅生活模式呢係有一定嘅啟示嘅。嗱、啊、呢、這個我哋當然又係用常理推斷嘅啫，我證明唔到俾你睇嘅係咪。咁但我即係話其實係有啟示性嘅。咁啟示性呢就係話好啦，佢哋呢原來所謂狩獵採集呢嗰、那個重要性呢係採集緊要的，個狩獵好多嘅好多時下、啊、就係話喺個自然環境入面梗係嗰度比較上係比較豐盛嘅環境啦，係咪，即係唔通喺個沙漠中間呢。咁原來呢我哋就好多時呢個主要個食糧嘅來源呢就係、是、靠採集。就先講過啦，咁就各種嘅果實啦、啊、即係當然我而家講未有農業社會啦，梗係未有啦，係咪。咁你咪教即係喺天度唔係天度，即係喺天然嘅環境入面呢，咁你就去食呢頭先講呢啲嘢啦。咁相信呢我哋日常嘅食物嘅來源呢係超過一半甚至三分二呢、啊、以上係來自呢啲嘅。咁但係呢狩獵呢 hunting 呢其實喺我哋嗰個進食攝食嗰、那個、啊、食物入面呢佔嘅份量呢其實唔大嘅，咁而且咧，佢呢一個狩獵咧，嗰、那個波動係好大嘅，係嘛？因為你可能一次，哇，好豐收，即係可以獵殺到好多動物，但有時咧，好可能咧，真係唔好彩咧，空手而回噶嘛。 甚至乎俾嗰啲 係倒翻轉頭係啱啊，係啊，變咗啲動物，即係猛獸嘅點心都唔定添啦，係嘛？咁所以咧，事實上嚟講咧，係採集咧。是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我們現在叫做那個就很不穩定的、啊、那個是有高風險的。但是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呢這個世界原來那時已經是的，經濟學現在經常說是吧，就是你要高回報就必定有高風險嘛。所以呢狩獵就是屬於叫做高風險高回報。為什麼高回報呢？就是因為呢 確實，即使我諗相信古人都係，而家即係我哋頭先講過啲原始部落都係咧，佢哋係非常之珍視呢啲咁樣嘅狩獵嘅成果，就係肉食啦。咁對於佢嚟講咧，都係一啲高質嘅食物嚟嘅嚇。哇！日日喺度食生果，日日食嗰啲咁嘅果仁，日日食番薯，哇！突然間俾個牛扒你。雖然嗰個是血淋淋的生食，是吧，但是對於古人類來說都已經是很正啦，是吧，現在我們都六星級大酒店都有這些生食的牛扒啦，那隻 Tata Steak 不是都是生食啦，是吧。好啦，咁但是呢，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呢是高質量的食物，因為它是有很多呢是高質量的蛋白質，是吧。咁在這個啲植物入面呢，即是生果入面呢，可能你吃很多啊。啊、都食唔到咁多蛋白質，係咪，咁但係佢一塊肉入面呢已經有好多高質素嘅蛋白質啊，吓、啊、各種維他命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喺即係我哋相信人類經歷過呢個長時間嘅階段嚟講呢，佢哋好重視呢個狩獵。好啦，又返到嗰個政治經濟嘅問題啦。咁狩獵呢，其實呢以前嚟講呢嗰、那個一哥咧，首領咧，其實都要出去狩獵噶啦，係嘛？即係甚至要身先士卒添啦，係嘛？咁但係翻咗嚟之後，好明顯，我打咗一隻野鹿，打咗一隻啊，即係羚羊，大家劏嚟食咁樣，好又係一樣啦。呢、這個作為個一哥嘅 alpha male 咧，佢就一定啊講得俗啲咧，我哋叫有飲頭啖湯啦，係嘛？即係佢就一定係有佢嘅第一選擇，就係、是、你食咗先，最靚嗰啲肉俾咗你咁樣，或者係分咗俾佢嗰啲家人，然後其他先至係食。咁甚至呢佢有一個作用呢就係、是、由佢嚟分都唔頂嘅。好啦，嗱咁呢樣嘢呢就講到呢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個說話，我哋中國成日都有俗語叫做太公分豬肉啦。嗱、啊、所以太公分豬肉呢其實真係呢相信就係人類因為經歷嗰個咁長嘅呢個咁嘅階段呢，其實係一個係非常之歷史悠久嘅習俗嚟嘅、啊。一路流傳到後嚟即使去到有農業社會。啊，即係其實農業社會都係一萬年鬆啲啫，係嘛？咁然後有呢個所謂即係比較先進嘅文明，都係五六千年啫，係嘛？到而家咧，其實到今時今日仍然嚇、啊，都仲係有呢個習俗嚇、啊，甚至香港新界都仲係有，係嘛？即係過時過節嘅時期，整嘅燒豬，燒豬之後咧，所謂太公分豬肉，即係最德高望重嗰個咧，啊，就喺個祠堂嗰度咧，就大家嚟個分嘅豬肉咧，哇、啊！咁就成個即係所謂宗族嘅人咧，係嘛？喺一個祠堂度咧就好開心啦。咁當然啦，你要論資排輩嘅喎，係嘛？你攞到邊嚿最靚？就視乎你的輩份啦，係嘛？咁其實呢樣嘢，相信咧呢、這個習俗咧，最少係超過100萬年歷史，可能即係從來冇人諗過太公分豬肉，係可能有幾百萬年歷史係嘛？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合理嘅呢樣嘢。 其實就算唔係呢個咁嘅太公分豬肉咧，咁佢背後嘅現實咧，喺、啊、現實世界都 係 咁樣。 係啦、啊，唔係，但係即係呢個應該就係、是。呢、這個現實世界今天係咁咧，但我意思即係話佢個歷史係好悠久，佢個歷史好悠久嚇、啊，甚至係去到可能真係過100萬年啊咁樣樣啊嚇。咁所以呢個咧就我哋叫做係一個採集同埋狩獵。不過呢度要補充一下，通常採集嗰啲啊狩獵嗰啲咧，就一般係男性嚟嘅，係、嘛？因為點解女性唔去狩獵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嘅嚇、啊，就你可以話兩個重要原因啦，係、嘛？因為第一就叫做。所謂性別體型差異，咁呢個係進化上咧好有趣嘅嚇、啊，就是、大部分嘅生物咧都係雄性大過雌性嘅，但有例外嘅嚇、啊，有啲咧雌性大過雄性嘅、啊、一時間諗唔起，但係我知道係有例外，但係絕大部分咧雄性大過雌性，咁呢個叫 sexual dimorphism， 就係兩性體型差異。咁所以如果你話哇要去追動物啊，係嘛，要去獵殺佢啊，咁梗係揾啲大隻啲嘅去啦。咁所以男人去狩獵呢個好自然啦、啊，體型方面。但仲有第二個重大嘅原因，當然就係、是。女性要負起生兒育女嘅神圣嘅使命啊嘛，係嘛？哇！佢十月懷胎嗰陣時，咁點樣去追啊？點樣去狩獵啊？生咗出嚟嘅時期，哺乳嘅時期，咁去睇住啲細蚊仔，去點樣狩獵啊？咁所以呢樣嘢咧，係絕對大家又唔好夾硬上綱上線，咩父權社會啊、男權啊，咁就完全冇關係嘅。呢個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嚟噶嘛。咁所以咧，因為男主外女主內咧，係有一個好強嘅生物性嘅基礎噶。係嘛？係有個生物性嘅邏輯嘅。咁所謂，但係所謂女主內咧，就唔係話匿喺廚房做黃面婆啊。呢個咧就係有男權社會嘅影響啊。因為以前嚟講咧，其實女性嘅地位同男性啊一樣咁高嘅，只不過咧大家係分工合作咁解啫，係嘛？女性就係養兒育女，同埋咩啊？就頭先嗰樣嘢啦，就採獵採集啦。咁但係唔好忘記，採集。其實是比狩獵是更重要的，因為它是一個穩定的食物的來源，而且它佔我們日常的食物是佔大部分的，狩獵只是佔小部分的，所以你說女性是吧 嗰個地位其實係咪應該一樣咁高啊？所以亦都有啲古人類學咧就講過，即係有個母系社會啊嘛，啊人類咧，咁係唔係全部都經過咧就唔敢講，但係至少咧即係。大家如果去過雲南你都知道啦、啊、有所謂女兒國啊，真係有個即係類似母系社會嘅情況嘅。咁所以以前嚟講咧，係真係男權社會呢樣嘢咧，相信嚇、啊，即係我哋啲古人類學或者即係人類學家研究咧，都係農業社會之後先至比較開始係有所謂男尊女卑呢樣嘢嘅。即係喺農業社會未發展起嚟以前嚟講咧，其實男女嘅地位相對係比較平等嘅嚇嚇。咁、啊、呢、啊這個嗰下講咗呢個問題啦。好啦，咁我哋講翻嗰個經濟。嗰、那個問題啦，咁經濟問題已經講到碳公分豬肉啦，就講到啦，就個 alpha male 啦，咁佢已經有啦。咁但係而家跟住落嚟咧，就真係要講到農業社會嘅興起啦。咁農業社會咧喺人類嘅歷史入面，其實好慢近、好慢近嘅事啊，嚇！因為我都講過啦，同黑猩猩、大猩猩、窩猩猩嘅祖先翻家700,000年啊，諗下700,000年幾長啊？咁但係咧。到後嚟我哋即係懂得大量做石器工具嘅時期先至去狩獵啊或者係搵啲樹枝當矛啊咁樣可能呢都係200,000年嘅嘅、啊、時間。好啦咁即係話我哋經歷過呢個階段呢我就當佢200,000或者200,000年啦係咪但係農業呢其實呢只係10,000鬆啲。即係而家呢我哋係唔過13,000年一般嚟講係11,000到12,000呢咁當然係世界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發展起嚟嘅步伐啦係咪咁呢個呢原來同一個地球上面嘅環境嘅一個好大嘅變遷呢係有莫大關係嘅。咁呢個就係最後嘅一個冰河紀嘅退卻啦。原來地球過去幾百萬年呢原來就係有一個周期性嘅冰河紀嘅。咁啊，最冰河紀高峰嘅時期咧，哇！成個即係北半球咁滯都係冰封嘅，而家成個歐洲都全部俾冰封蓋嘅，成個北半洲北美洲嘅大半都係俾冰嚟封蓋嘅，係嘛？咁所以即係中國北部都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嚟講咧，即係人類咧都係只能夠喺呢個即係寒冷寒風之中咧係求存。咁但係大概13,000年左右咧，就冰河紀退卻啦。咁於是就俾咗機會呢當嗰時人類都越嚟越聰明啦咁、啊、就出現咗農業革命啦。咁農業革命呢就真係將成個故事呢就係改寫。咁、啊、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再探討。 唔係咁其實呢如果佢大家有 feel 佢有靚仔嘅話呢我都唔介意嘅。 唔介意 㗎你有冇同女朋友以外嘅女仔發生性行為 有 咁你女朋友知唔知㗎 以前唔知 喂，你出嚟食 嘢，依家知啦。 唉，算啦，都系唔好講啦。 點解分手嘅最後8年、啊？即系唔覺得可惜嘅咩？ 嗯，都係為咗感覺咯，因為 哦， 都系唔好講啦。 真系喎，真系喊喎，冇啦。 唔潮唔吹，唞完水啦。9月9日開始，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劉康、Kathy。唔潮唔吹， 我哋会话俾梁振英听，我哋好多人，我哋好唔妥佢，但我哋唔会用暴力撕裂呢个社会。话俾北京听，呢、這个人系已经完全系要废。 通向环球时事之门，真正言论门常开，逢星期一晚10:00，刘墉、徐义门。 迷迷香港。是有种态度。